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二。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选取了一些案例啊，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当然我想，其实我们的劳动关系，我们工作的本质和价值是相通的，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呢，能够给正在听节目的您一些启发。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啊，你平时开车吗？ 开。 开车，你在过高速路的时候，特别是收费站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那个 ETC 通道越来越多了？ 对。 啊，有一次啊，我就是把车停，就是往那个 ETC 方向开的时候哈，我发现，哎呀，好快啊。然后呢我就欲罢不能了，每次都得走 ETC 啊，然后呢不停地往那卡里充钱啊，于是呢就形成了习惯了啊，提高效率还打点折扣，哎，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那么与此同时带来的应该就是收费窗口的压力，就是它一方面减轻了它的各个工作压力，但是一方面会带来职业隐忧，就是如果以后都靠这种 ETC 或者说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收费系统出来了，他们怎么办呢？这两天在网上有一条视频特别的火，准确的来说呢是上个星期六传出来的，唐山要取消这个收费员这个岗位，就是很多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窗口都不用人来值守了。那么就有很多人呢不满，他们要跟着领导交涉，那么和领导交涉的这个视频呢就被传到了网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个话题，是让岗位离不开你，还是你离不开岗位呢？大家首先听到的这个录音呢是他们的一位负责和职工协商的女领导的发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动作的决策就是依法按劳动法进行补偿，因为没有这么多合适的岗位安置大家，这个呢就得大家就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择业的机会有很多，大家想想，是因为有了这收费站大家到这里来工作，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收费站，咱不也得自己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吗？ 那不是有， 那么现在这个收费站取消了，咱们一样也得面临着岗位的选择，也得面临着职业的重新选择。一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都就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到退休，是吧？他都可能面临着岗位的变化，所以大家呢得正确的面对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在这个新的这种形势面前，我们你想想，就是现在咱们就业的是咱们外环的这个收费站，但其他的企业就业 也有可能这个企业发生变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重新面临新的选择工作，都大家都同样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就是把这个事儿就集中在说我要工作可以，要工作社会上咱们这个人才市场等等的，而且咱们人社局的局长也都参加了会议，是吧，也都在他们的工作方案里头里都表达这个意思，说这个将来有公益岗我们都可以留下这个咱们的联系方式等等的，将来都可以优先的推荐给大家。 不花钱 说这个事儿 可以吗？ 你到这儿来花钱了吗？ 那这个领导们应该比我们心里都清楚。 我不清楚。 还有那个你， 我不清楚。 你 到这儿来花钱了吗？ 你们领导 你现在听着，你这个有什么事儿？你这是谁编出来？是吧？我们 都是领导的一句话，都不关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呗，就这意思呗。 你到这儿来工作是管理了，不在这儿工作就不管是吗？ 我在这儿工作， 你哪管呢？ 哪管呗？ 你到这儿来怎么来的？到时候给你提供岗位的时候你怎么想？ 我们来的时候都很年轻，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我今年已经36了，人家要30以内的已经说我36了，对不起。 我们找工作现在都很难找了， 我们用不了你了， 我们把青春都耗费在36 了，学东西也学不了了，学东西比别人学得慢了，比20多岁学得慢了， 对， 而且什么都是也都不方便了，所以都不喜欢我们这样的那个劳动人了。20岁的人家可以要，我们30多岁怎么办？ 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每个年龄阶段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都放在收费站了，收费站的 这 个我们的优势都没有了。 你还有工作经历呢，你还有工作阅历呢。 收费站的工作经历，学校啊，只会收费。如果是在饭店的话，端盘子端碗，至少我可以端那个报菜名，是吧？现在我啥也不会啊，我就会 做的决策啊，政策的决策就是 好。那大家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和跟他们协商的这个领导之间的谈话录音哈。应该说这里面有两个声音是这个来自收费站的员工的，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大家一开始听到的那个女生啊，是跟他们协商的这个领导的声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请华欣啊一起来分析分析啊，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对白啊，我用文字的形式写下来了。一个是领导问你们当初怎么来的，还有他们的几个回答，我们的青春耗费在这儿了，我36了，不好找工作了， 嗯， 我们的优势没有，就只有在收费站，我只会收费， 嗯 嗯，还有就是人家只要20多岁的，不要我们这么大的，我们什么都不会、 嗯、 啊，我们挨个来分析分析， 嗯， 他们当年怎么来的呢？ 就他们有所图嘛， 就当年这个岗位是不是一个香饽饽呢？ 嗯，对。 我们好像记得就是再往前推好些年，如果你是在公路系统工作的，应该是一个很多人羡慕的岗位啊。 对， 就是那时候收入还是高于很多平均水平的、 嗯、挺高的， 挺高的， 买个房，那时候买个房子挺容易的，他们 是吧，你认识这样方面的朋友、嗯、 反正在公路这边是挺多的。 嗯 嗯， 其实领导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你怎么来的，是跟我们签合同应聘来的， 嗯， 还是说怎么来的，他有这么一层法律关系在里面。 对， 所以你看后面那个女生就不说话了。 嗯 啊，就是那你来怎么来的，我也可以怎么让你走。 对， 它是一个合同关系哈。 对， 那既然说到合同关系，华欣，你觉得能随随便便解除他们的合同吗？ 他一般是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一般是这个9年，如果你那个签连续签9年的话，可以签不定，就是一般公司就会给你签不定期合同。 嗯， 签不定期合同，除非你有严重的这个违纪事件，这个一些各种严重的违纪事件才能解聘。否则的话，一般公司是不解聘的啊。如果要是解聘，一定得有理由，否则的话，他可以到劳动仲裁去进行仲裁。 嗯， 9年。 嗯 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呢，这种9年的往往都是在国有企业才会给你签这种合同。如果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往往都会在8年的时候让你重新签一次。 嗯 嗯， 好， 他就是为了避免这个。 可是刚才这个领导也说了，该补偿补偿嘛， 嗯、 按照这个相关的法规。 对，如果要是辞退，如果要是公司裁员的话，会按照一般来说是按照 N+1来去补偿，就你服务了 N 年，就给你补 N+1个月的工资。 是， 嗯， 所以就是说公司的态度就是补偿可以有、 嗯，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留下来工作了。 嗯，对。 好，那其实这个事儿在网上也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哈。 嗯， 我们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些收费员所关注的焦点。一个就是他们的青春都耗费在这儿了，就是说只会收费不会做别的。 嗯， 这是谁的错呢？ 这个也没什么错和对的，就是只能说他们当初没有这种这个认知。 嗯， 没有这种认知。这个其实生活就是应该居安思危的。 嗯， 就是当初他在那种安稳的环境下去，应该去考虑考虑，一旦这样的工作消失了该怎么办。 嗯，就是我们人都很容易在一个舒适区里待着，是吧？ 嗯、 这个钱多，活少， 嗯， 工作还挺舒服的，是吧？离家也很近。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技能没有得到提升的话，有一天就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对， 而且你还可能想不到这个时间会来得很早， 对， 会来得很快啊。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说我不好找工作了啊、 嗯， 我们的优势只会收费。 嗯，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 嗯， 啊，我们要帮他们的话，应该怎么来劝服？ 啊、一般来说，国家会如果要是这个人群比较大的话，一般来说，国家和人保部门或者相关的人保部门和他们会提供叫做就业培训和叫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 嗯， 啊，就是这个我知道的，职业指导里边有叫职业咨询、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是三位一体的。 是刚才也讲了嘛，会有很多的这个岗位、嗯。 对，我们会 他们 就是会有一些岗位需求，比如说服务员、这个餐厅服务岗，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这可能会有更大量的需求，这种大量的需求，那你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给你提供，一般来说这样的岗位会可以提供一些职业培训，然后职业培训如果比如说经过1到2个月的职业培训，这个通过就职业介绍，职业介绍就可以进到那样的服务岗去做相应的工作。 我感觉可能还是大家在这个做最后的争取， 嗯， 因为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嘛， 对， 所以说大家认为我可以在这谈谈条件，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万一还给我留在这儿、 嗯、 还安排一个机会呢。 嗯， 但如果真的推向了市场的话， 嗯， 我觉得不会可能也会了 啊。对对， 就是没到那个份儿上 那什么啊。对， 现在就是说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倒不是技能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 嗯， 那这个从心态的角度来说，他们反正现场谈判好像谈掰了、 嗯、 是吧？ 嗯， 如果要理性的考虑一下的话，如果再给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他还是天天上班收费， 嗯、 那这个应该怎么来准备啊？ 他可能他上班收费并不是每天都这样的，这种，在这种这个收费站，他们的工作强度并不是特别大， 嗯 啊，所以他其实他工作最多40个小时，他外边对他一个星期还有剩下40个小时的其他时间， 嗯， 这其他时间您就不能天天看电视剧， 嗯， 刷手机了，你可以利用那些时间来去做一些其他的职业培训和学习， 嗯， 这样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他拔腿就可以走嘛， 嗯嗯，好，但是现在他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阶段啊， 嗯、 如果要重新开始的话， 嗯， 那势必是脱一层皮的经历啊。 嗯、 晚上可能还要带孩子、 嗯、 啊，时不常的呢还要跑个医院，孩子感冒了。 嗯， 再有老人家可能还有一个什么手脚啊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嗯， 还要从头开始， 嗯， 这个困难其实是很大的。 嗯， 该怎么办 呢？那他是这样的哈，像这种啊、行业并不是那种特别差的行业，至少他如果是那个36岁的那个员工，他至少在这个行业里边已经挣了10来年的钱了。 嗯， 这个行业在上个10年其实是收入很高的10年。 嗯， 所以我只能想说，就是你已经挣了上一个十年的这好，拿到上一个十年的好处了，这也没什么划算不合算的，已经挺划算了，我觉得。 嗯 嗯，所以你得知道，有些行业是有兴衰周期的。 嗯，你看这个事儿呢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大家都知道有个编剧叫六六， 嗯， 写那个蜗居那个、 嗯嗯、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在网上，当然很多人还提反对意见， 嗯，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说自己36岁除了收费什么也不会，也不打算学新本领了，希望领导做主，我就忍不住笑了，俺们这儿都换了3茬不同职业的人，结婚离婚生孩子谈恋爱啥都不耽误的，时间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嗯， 此话一出啊，有些网友就开始说他了，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你有家庭有孩子有压力，看你还怎么自我学习，学习新知识。 嗯，也是可以学习的，就是 你知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跟好多家庭教育的人聊天，就是他们陪孩子写作业，发现孩子也不好好学习，然后怎么办？然后但是那些家庭教育的人说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啊，可能也是心灵鸡汤，但是爱因斯坦说的。爱因斯坦说，以身作则不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以身作则是教育孩子唯一的方式。 嗯， 也就是说你孩子努力不努力跟你自己努力不努力是相关的，你自己在那里努力学习，你孩子天天看到这件事情，他自然就会自觉努力学习的。 完了，那我努力加班，孩子以后也会跟着我学啊。 你努力加班，你要让孩子看到，你看，关键看你努力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的努力是你想要的，你要告诉孩子说你要追求你自己的理想，我也在追求我的理想，所以你的孩子就会按照你的方式来去学习，他是有样学样的。 刚才那句话之后啊，还有别人有留言了，说你没有工作孩子两天赚的经历就不要妄加评论，你知道白天单位忙一天晚上陪睡忙一夜的感受吗？ 嗯， 你有过白天上班一个会连着一个会心里着急生病的娃怎么样的感受吗？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抽不出来的经历吗？你有过晚上哄睡娃刚想休息就被电话拽到办公室加班的崩溃经历吗？没经历过世事就不要妄议别人，就还是有很多人同情收费员，说这个阶段多难多辛苦。 他不了解收那些同情的人不了解收费员的工作，其实收费员真正他们的工作蛮清闲的， 嗯， 这才是重要的。他们如果不是收费员，他们如果是在某著名那些公司每天加班朝九就叫什么朝九晚九，然后工作12个小时、这样的人，我们也就不用太说这些话了，对吧？但是收费员的工作真的是蛮清闲的， 嗯。所以就是， 所以他们在做收费员的时候是完全有时间，同时看孩子，还收费，还挣着钱，然后还能自己学习的，他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就之前耗费掉的时光，现在，得加倍的补回来。 对， 嗯，好，那我们刚才这个话题是让岗位离不开你，还是你离不开岗位？很显然，收费员这个职业啊，是岗位不需要他们了。 嗯， 他们很需要岗位。 嗯。 那么如果说三年前两年前一年前我在做收费员，我怎么开始暗暗的转型，怎么开始做准备？还是以收费员为例， 他有剩业余时间嘛，他有业余时间，他就可以，现在有互联网，想学点什么还不容易吗？非常容易，线上学习线下学习太容易了。所以他有业余时间，然后他想看看自己如果不做收费员会干点什么，或者他想干点什么啊，然后想干点什么都有相应的培训，这种培训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然后那就哪怕你说我买一本书一百本书看一百本书，然后写点读书笔记那也行啊，啊，那也比你啥都不干要好。 就是说只要你在干， 对， 甭管这条路有没有结果，你总是在尝试， 对 吧？而不是要等到现在啊。 对， 在听他们的对白当中，有句话让我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就是有位。女士说我36了啊，我这个什么都不会，哎呀怎么样，我觉得36不应该是人生一个特别好的年龄吗？就是你经历了前些年你这个行业和这公司快速的发展，你一定有一定的积累了，就像刚才华欣说的买套房可能不成问题了，对不对？而且你现在的这个体力还上佳，还不至于腿脚不灵便，为什么就什么都不会？是不是这个环境有时候很容易把人往那个幼稚了带，往老了带， 对，它叫退化退行， 退化的带， 退行， 就这个环境的影响太大了。我直到听到他这句话，我才觉得真的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环境。 对，他就容易退行，所以他需要，还有一个就是他希望他需要找一个能够相对更加积极一点，然后周围有一些比较努力的那些人在那个在一个小的群里边。天天刺激刺激，这样也挺好的。 就这句话不像36人说的，像63的人说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我们身边的环境已经往老了的那个趋势带，往退化的方向带，或者大家都不求上进的话，华欣，你的建议就是要离开是吧？ 我的建议至少要探索，就是他要去到各种环境下去探索，因为现在有互联网，想探索比过去强多，靠那个容易多了。他到各处去探索，见更多新的人，然后去学更多新的知识，然后探索探索着，他自然就会，就会找到一条路。 你 其实身边的人是根据你的性质而决定的，就你是什么气场，你身边的人就是什么气场。你不要过，哎，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气场带坏了你。 嗯，就他得需要折腾，这个 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伙伴，嗯，是吧？ 对，他得需要共去探索。就有那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把一个玻璃瓶子，然后瓶底对着阳光，然后把蜜蜂放进去，然后看那个蜜蜂能不能出得去。结果呢，蜜蜂呢怎么走呢？蜜蜂就一直往那个，因为苹果瓶底对着阳光嘛，一直往那个阳光那撞，就最后撞死了，就出去。 哦，我以为蜜蜂会比苍蝇聪明点呢。 哎，对，蜜蜂就没出去。对吧，蜜蜂可能就陷入到了某一个环境当中，某一个氛围当中，就是像向着光一定 OK， 对吧，光可能就是那样当舒适的环境。但是呢，这帮心理学家把苍蝇扔进去， 嗯， 然后呢，因为苍蝇不是感光性不是特别强，所以苍蝇就乱撞，到处乱撞乱撞，哎，撞出一口来，因为背对着那个瓶口，是背对着阳光。 苍蝇大胆呀。 对啊， 它也没有什么方向啊， 对， 是吧， 然后就乱作，哎，又作出一口来。 乱作。哎，您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了就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去深圳， 嗯， 你说去深圳，大家能知道干嘛吗？ 嗯， 也不都是乱闯出来的吗？ 对， 是吧？有人做，哎，这个进出口行，哎，有人做这房地产行， 嗯， 有人做这做那， 嗯， 不都做出来了吗？ 嗯， 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没有太多选择的时候，就不能太循规蹈矩了。 嗯， 其实我们再仔细看一看，36岁的年龄。再往上推，他们的父辈是不是也经过当时的这个国企改革， 嗯， 经历过下岗潮呢？ 嗯， 父辈们怎么过来的？难道没有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吗？或者那个环境，当年的环境，没有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吗？ 嗯，对，他有好多人，他其实他那个认知没有形成，就是那种认知。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或者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形成一些啊，现在流行叫高阶的认知嘛，就没有形成那种认知。他们从小就没有养成那样的认知，所以导致了他现在，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叫交换思维，就是你所有拿到的东西都是换来的， 嗯， 对吧？你的钱是挣出来的，你的钱不是那个公司给你的，你是通过付出了劳动换来了价值挣来的。其实好多人没有这个认知，他们从上学觉得这个学是我父母让我上的，然后工作是我父母给我找的， 嗯， 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他们。 嗯，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嗯， 以身作则是唯一的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吧？ 嗯，对， 嗯，所以36岁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父母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嗯， 就是当年你是怎么教育孩子， 嗯， 自立自强和寻找机会的？ 嗯，但是如果他们如果把这事儿怪父母的话，就是那他自己就走不出去了，他就会把， 就是，父母应该检讨，嗯，他们不能怪父母。 对。所以他也成为父母了，就是他要做的是让自己能成为好孩子的父母嘛，对吧？ 所以说有 的 时候这个命运会以某种方式惊人的重复在你的下一代身上， 嗯， 啊，就看你现在怎么做。 对，就这意思。就假如你不是富二代，嗯，你就想办法让自己成为富二代的父母就好了。 这是一首老歌啊，从头再来，现在听起来依然能够让我们振奋，依然能够让我们找到动力。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钱，再苦再难也要 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铁皮房子，夏天也难熬，冬天也难熬。现在就是特别热，在里边哈，下大雨，要下大雨的时候，哎呀，特别麻烦。我们都用那个当时的塑料薄膜，就把那个被子什么的包起来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从来没那么困过，好几天没睡觉了，然后一直在找工作，一天差不多花一块钱买一串毛鸡蛋，三个一块钱，然后我早上吃一个，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那这种情况我真的在那个时候现在都还历历在目，就骑着自行车在来回两个公司里之间跑来跑去。 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愿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雨春眠秋。 职场帮帮团每天12:30到13:30，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如果大家呢有职业发展的困惑，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络。那么下面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要来说一位中年朋友他的咨询问题。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房子，老公和自己都是技术人员，算是在国企，收入不高但还比较稳定，但最近几年工作压力很大，特别是带孩子压力更大。他现在呢想要辞职，可是又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啊，在这里啊纠结半天。那么该怎么来办，怎么来分析呢？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分析这个案例，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能见度还比较好，风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Isn't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13: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一个人要经历过很多，才会逐渐的成长起来。那工作、职业，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很好的伙伴。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嗯。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经历很多哈。但有的时候，男人女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的选择就不能只考虑个人了。 嗯， 或者说呢，要考虑到家庭的选择才是最优的选择。来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他说目前啊有一个小小学区房无贷。我理解小小学区房，那就是30到50平米左右，不会是10平米的过道吧？他说我和我老公都是干偏僻专业的技术人员，在国企吧，收入不高，工作还算稳定。近几年，尤其是2017年，觉得工作压力很大，想喘口气。可是目前孩子呢上1年级，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带着学习，每天下班回家就像打仗一样做作业。也只能基本完成老师布置的那些，我觉得这样下去对孩子成长不利，没有合理安排孩子放学后的时间，只能是老人接送，其他都帮不上忙，所以我就萌生出辞职休息一段时间的想法。人到中年，这个想法很冒险，辞职了，以后再想找工作就难了，可是不辞呢，又觉得对不起孩子，心里啊，纠结难受。现在小学放学真的是早啊，3点多就放学，到我回家吃完饭差不多7点才开始弄学习，基本上这2个小时啊是急急忙忙的。因为当时考虑到要锻炼孩子的课堂接受能力，所以就没有去上什么幼小衔接的课，基本上呢算是从小白开始的。谁料想学校的这个上学教学的速度太快了，基本上是过一遍，孩子不会，那就让家长回家继续巩固。其实呢，我想辞职啊，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在这个行业里干了10几年了，以前呢，一直做的是出差的工作，后来生了娃就想稳定一点，从头开始学习，转换了岗位。可这个工作压力也很大，又有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政策，啊，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到退休都不得安宁，所以想赶紧逃离。第二个呢，是因为孩子他爸经常需要出差，所以平时呢只能我一个人带孩子。那想想孩子从现在开始要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开始做作业，直到睡觉，没有任何的户外活动，我觉得就太对不起他了。我希望小学阶段在学习跟得上的情况下，可以任性的玩，可以多做与大自然亲近的事儿，可以学习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目前老人带的话，这点做不到啊。当然总是有舍有得，如果家庭经济压力并不大，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一个人辞职在家的，毕竟孩子的童年就这一回嘛。嗯，好，我听到最后一句话，就是家庭压力并不小，是吧？不能说特别大，他也没说细说，但是呢，就是他如果真辞职了，不挣钱了， 嗯， 感觉还是经济上有点负担。 嗯， 好，华鑫，你分析分析，你也带孩子， 嗯， 是像这样吗？ 但是我们那个我们孩子班里边那些家长可都挺有时间的 啊， 嗯，然后没时间的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然后就送到有托管班， 嗯， 送托管班，托管班帮着写写作业就完了。 嗯 嗯， 他的观点就是说这事儿必须我亲力亲为，要不然孩子就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有一个理想的童年。 看孩子怎么想了呗，但是孩子天天想的都是玩。 看孩子怎么想，孩子当然想那样了。 嗯，孩子天天想的都是玩。那看看他们孩子同学家长都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然后有的同学家长可能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机会。 嗯，什么机会？ 就是你甭看有的家长他天天接孩子送孩子，他还不耽误了挣钱。 哦。 啊，人他有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意。 嗯 啊，大生意、小生意，但不耽误挣钱。 所以人家真是实现了自由，工作自由了。 啊，对对， 时间自由了。 对， 嗯， 对。 但那是少数吧？ 这个现在还挺多的。现在 你看是哪个学校门口的家长吧？ 我感觉还挺多的。我一去接孩子，一看，哟，怎么全是？就是爷爷奶奶并不是特别多嘛。 嗯。 然后 你问我同行。 嗯，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需要为了孩子辞职在家做全职主妇吗？ 他可以辞职，但不一定做全职主妇。他可以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挣钱吗？他不是也对自己现在的职业有一些担忧了吗？ 嗯， 他不是说自己的职业遇到了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有很大的风险什么等等之类的吗？ 对， 对吧？ 那换句话说，没有孩子这个事儿，他是不是也应该动呢？ 对，他应该考虑自己的职业未来的发展到底什么样的，会不会又有刚才的叫收费站问题，对吧？ 嗯， 对， 所以说孩子这个可能是一个导火索也好啊，或者是引发他思考自己职业发展的这么一个诱因。 对， 而真正让他要改变的，恰恰不是孩子，应该是他的工作，是吧？ 对。对，就是他要整体评估一下，就是孩子是个诱因，整体评估一下他现在的工作能有什么样的价值，然后对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嗯， 这个工作会不会有沉了的可能，就这工作是不是会有消失的可能，跟那收费站的问题似的， 嗯， 以及这个他还想要做什么样的其他的工作，以及干啥事儿能挣钱，他能不能想办法干一些自己又想干又能挣钱的事儿。 你看华鑫，你去接孩子， 嗯， 凭什么他先生不会接孩子呢？ 嗯， 就说两个人的工作要做一个权衡嘛。刚才我也说过， 嗯， 家庭的考虑应该是最优的考虑。 嗯， 那为什么是他辞，他先生不能动吗？ 对，就得评估，还得评估一下他们的单位时间收益到底谁收益的更高。 嗯， 有可能是她老公收益的更高。 嗯， 就单位时间收益啊，比如说同样一个小时，她老公挣的钱比她挣的钱多， 嗯， 所以她老公就说我这个没法接，我挣钱多呀。嗯 嗯。 对，啥时候他要当领导，说我挣钱多，那你得回来，那就，对吧？ 反正就两个人有一个退出，那这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的，是吧？ 对， 嗯。那么他现在这个行业干了十几年了， 嗯， 他想开始调整，还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竞争力呢？就如果还在这个本行业圈子里面转的话。 他这个行业可能比较窄，这不好说，这是。 对，他说很偏僻嘛。 对。 冷门吧。 他这行业比较窄，这种比较窄的行业想转行其实是个挺大挑战的。 嗯嗯。好，这其实是一个话题了。 对。 就如果你在一个冷门专业里面怎么转行。 对。 啊，比如说华鑫，你是研究什么核物理的， 嗯， 某一个细分领域的， 嗯， 是吧？ 嗯。 你当程序员肯定不行， 嗯， 是吧？你去做别的，可能人家说专业不对口。 嗯， 那像这种怎么办？ 像这种要转行，只能去做一些叫什么人际沟通类的、运营管理类这样的工作。一般来说啊， 哦，就是这种技能，它其实谁都可以去学。 对，就是找那种可迁移性比较强的能力的行的岗位。 嗯， 因为他现在所做的这个可迁移性比较小。 嗯， 就他自己的那些经历经验很难迁移到其他的行业里边去。 嗯，刚才华鑫谈到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可迁移能力。 对， 就是你原来的工作经验，你的能力 能不能迁移到新的工作上面。 对， 好，那么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收费员的这个能力是吧、 嗯嗯、 收费员说我只会收费，那这个能力可以迁移到哪儿呢？ 哪儿都迁移不了。 哎，我有反对意见。 哪能 收银台啊？ 收银台也会被机器取代了。 我知道，但是现在至少还有个岗，你可以过渡啊。 他那个，但是现在恐怕他也在萎缩， 啊、嗯， 就是说他不会招人，你懂吗？他说我现在的人已经足够了，我不会往里招人。柜员、 嗯、 银行柜员也在逐渐被减少。 那至少我有半年的缓冲期吧。 但是你像我是一个收费站的，我辞职了，我不是辞职，我被那个辞退了。我想去银行做柜员，我想去那个商超做服务员，这件事儿不好说现在，因为商超不一定需要这么多、 嗯、 需要这么多人。 嗯 嗯， 但是偶尔也放出一点岗位来。 对，那只是偶尔嘛，那就看你各种各样的能力关系什么之类的。 不过我想啊，你在这儿也是温水煮青蛙， 嗯、 对吧、 嗯？ 也长不了。 嗯， 那过两年可能又 对，就这样的岗位肯定会被机器所取代。 好，那回到他这个岗位、 嗯、 是吧？他这可迁徙能力有哪些啊？ 不好说，现在就是他的那个专业知识太专业了，太冷门了，所以这个很难说他的可。 那这可真是从头再来吗？ 对，有可能就是从头再来。如果他就一般来说可迁移的都是人际沟通能力嘛，比如说你要是做了项目管理，那你项目管理能力就是可迁移的。但你要没做项目管理，仅仅是做一个工程师，那其实可迁移能力就并不多了。 嗯 啊，这个我在做咨询里边有好多这种这太垂直的领域，他想跳出来都很难跳。 嗯 啊，都必须得经历一到两年的蜕变。 嗯 嗯，才能跳出来。 好，那换句话说。他如果要裸辞的话，经济压力很大， 嗯、 可能心里也会有一种焦虑，是吧？ 嗯。 那、 嗯、 如果是辞了，再干点别的、 嗯， 要转型，同时还要照顾孩子、 嗯， 那这几年可一点都不比原来轻松。 对， 是吧？ 对。 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 对。 嗯，而且就是老公还得要理解他，啊，别有的老公，我听说啊，有人就是，你看你天天在家里。还叫苦连天、 嗯嗯、 是不是？ 关键是 很多女人 那 就是受不了老公 男人 这样的、这个、 那女人就跟男人说，那你多那什么多挣钱呀、啊、这是 这一场家庭战争就爆发了你知道吗？ 这样就互相那什么嘛。 对， 嗯， 所以真的啊，就是不管是谁在家没在家，那一方都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啊、 嗯、 不要以为在家就天天闲着看电视什么的。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不过我觉得凡事都要从好几面来看，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 嗯， 有一个学区房。 对， 是吧？ 嗯， 等你孩子上了学之后，这学区房一卖，当然现在不兴学区房这概念了啊。 嗯， 就是政策上面试图啊，应该把这个所谓的学区房啊的这个溢价啊给它稀释掉 啊、嗯、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既然他所谓的学区房，那孩子肯定上的学校是好学校啊。 嗯， 孩子上的学校是好学校，那去同学氛围是好的吧，至少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不错的。 对啊， 是 对啊，也就是说即便他不太管孩子，那孩子学习成绩可能就算不是全班拔尖的、 嗯、 那至少也肯定也还不错嘛。 嗯 嗯， 好。嗯，华信已经分析的比较透彻了啊。 嗯， 好，再我们来说一下时间点的问题，什么时候辞、 嗯、 当然得拿完年终奖再辞啊。 嗯，对， 咱不着急这一两个月。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得先去了解了解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工作、 嗯、 职业、人脉关系， 嗯 啊、有没有人能给他介绍一些其他的事儿、 嗯、 能干。 嗯 啊，就把这些，就是你辞职之前先得干一些这样的事儿，先把自己这个整个的一些资源啊、支持系统啊梳理清楚，然后看看外边有什么机会。这些都不是你辞职之后干的事儿，这都是你辞职之前完全可以干的事儿。 嗯 啊， 多组织一些聚会啊。 对， 多打听一下， 参与一些聚会，同学聚会，打听一下有没有谁干的不错的，需要什么人，我能干点啥，对吧？ 嗯 嗯， 所以不能意气用事，在这个阶段更应该要稳重了。 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说辞，如果没机会的话找机会，再找机会。 嗯 嗯，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稳中求进。 对， 是先稳再进，但是呢一定要进，不能稳。 对对， 是吧？ 对 啊，就跟前面那个就不太一样啊。 对，就是保住自己的位置的同时，慢慢的扩大探索，扩大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呗，对吧？慢慢的扩大探索，什么同学、孩子、同学、家长什么的，这都是人脉关系。 但你知道吗？其实人呐、啊，有时候心理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嗯、 咱们好像说的是这样、 嗯。 我打个比方，就跟你买房子或租房子一样。 嗯。 你原来觉得我这个 十天就能搞定，结果发现最近不好， 嗯， 二天了没搞定， 嗯 啊，一个月了还没搞定，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的， 嗯， 那要不要给自己设一个宽限期？我两年搞定这事儿， 嗯， 哎，然后我再分计划，有阶段性的来执行， 对，需要。 需要是吧， 就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包括职业的转型，换工作，它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悲观， 嗯， 就是你乐观，你比如说两个月就搞定这件事不一定能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悲观，什么得五年八年以后才能转，也不会那么悲观。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网上写的什么14天这个叫帮你搞定一个女朋友那种秘籍什么的，最近不演那恋爱先生吗？也有这个，就骗钱的，我觉得是。 就是，对，就是，既不用那么乐观，也不用那么悲观。如果你过于乐观的话，把时间乘二就行了。 如果你过于乐观，把时间乘以二。 对，你比如说就三个月，那就乘二就六个月。 如果 一般很少有过于悲观，一般人啊，他们一旦那个什么，都是先乐观后悲观。乐观发现结果不行，然后就慌了，慌了之后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行了。 没有啊，你看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收费员的话题，那高速公路收费员他就悲观呀。 他就悲观，那也可以相对乐。一般来说我这个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转型，他们成功转型的中位数时间大约是一年半左右。 啊、哦，一年半， 就是大多数人一年半都能就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和这个，包括人脉链接，包括进圈子，包括这些都能够成功的转型。 嗯， 有的人快一点，可能半年就可以。那半年可以是因为他过去的工作有可迁移能力，那些可迁移能力非常强，他就半年甚至三个月就可以。有的人慢一点，那也两年也可以了。 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决定大家这个心态的因素有很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你手头有多少钱。 嗯， 比如说吧，你刚刚从一家公司出来，公司给了你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嗯， 那这六个月至少你心里觉得前三个月还可以吧。 嗯， 到四五个月可能就有点着急了。 嗯， 等等吧，就是根据你手里的这个备用金的多少，可能你的心态也会随之有变化。 嗯 嗯，所以我们自己的财务上面还要打出一定的富裕量。我有一句，我看到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是那个俞敏洪说的。俞敏洪他建议这些创业者手头上至少要保留六个月的流动资金，六个月以上的。 俞敏洪好乐观啊！我一般都要保证，我建议他们保留三年。 啊，三年。他说的是创业公司啊，就是这六个月的钱你是不能动的，用来干嘛呢？用来交房租、水电、员工 工资， 啊，是这样。 嗯， 那么同样，我们作为个人来说，也是经营一个家庭。 对， 你意思是要保留三年的工资？ 就是，那你不三年，你至少要一年，让你自己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能够还可以活得还可以。 啊， 嗯， 就是跟原来的生活水平差不多 。对，房租，然后一般吃饭，甚至能上点培训什么这些，甚至能够参加一些聚会什么，这都还可以。 哎，那怎么来把这笔钱存下来呢？ 那你这就看你之前了，你之前能存就能存了。 我觉得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可以好好来聊一聊啊。 一年其实10万块钱， 嗯， 大一线大城市10万块钱， 所以就是不要单位发点钱就嘚瑟，还要考虑到这个风险备用金的问题。 对， 在你想转型，公司不稳定赔财了， 对， 或者你自己辞了这种情况下，让你的生活不至于水平太低，你的心态不至于太焦虑。 嗯， 其实有时候钱啊，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 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嗯，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哈。 嗯 嗯，好。所以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备用金多少，可能也能决定这位听众、这位咨询者他的这个心态啊。 就是他的钱有多少，他有多少空余时间，他有多少人脉，这三个很重要。 哦，来啊，华鑫又提炼出来了，太好了啊！有多少余钱很重要，有多少空余时间很重要。 对， 还有你认识多少能够帮助到你的人很重要。 对， 嗯，好，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您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也很重要。 对对，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星期二呢，我们都会和华鑫啊固定的来聊一聊大家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烦心事，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迷茫啊。那 其实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值得信赖的伙伴，你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慢慢的找到一些自我提升的技巧，调节情绪的方法，哪怕你从来都不搭理我们，但只要你默默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可以的。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部门太奇葩，领导自己人天天玩，就是以前跟他是一个公司的， 嗯， 只负责外购，然后呢大家都懂啊，这都是厂家选好的东西嘛， 嗯 啊，那么其他人就天天加班干活，钱拿的少，每次发奖金都发他自己人， 嗯， 一个项目计划设计分析都是我或者是我带着几个人干的，结果下来呢工和升职加薪又是他的人，干不下去了，本人快奔四了，虽然拖家带口的不想离职，但这样搞下去根本没法混呢， 嗯， 只有闪人，网上投了几个简历也没反应，是不是岁数太大了工作不好找啊，郁闷。 嗯， 遇到了一个不欣赏他的领导， 嗯， 不信任他的领导， 嗯， 他怀才不遇， 嗯，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嗯， 可是根本没有在奖金和升职加薪上得以体现，市场上目前又没接受到他， 嗯， 该怎么办？好像哪哪都不顺呢。 啊，其实他这个问题啊，肯定已经发生了好长时间了。 嗯， 他的这个领导估计他已经跟他干了好长时间了。一般来说，这样的领导啊，在如果一个稍微懂有点判断力的人，可能接触个两三个月就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值得跟的领导。 嗯， 就得马上换了。 嗯， 他跟了太长时间，这个导致了他那个成本太高了。 嗯。 啊，然后再加上他现在的年龄又大了，确实不太三十五岁以上再去找工作，去靠投简历去找工作，已经机会几乎没有了。 嗯， 啊，这个我跟好多猎头和也聊过，确实如此。到四十岁就更是了，像我这样的人去投简历找工作，没不可能有人要我，啊，我就直接这么说，啊， 好残酷， 就这样了。所以呢，那一般来说，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人怎么换工作，一般都是靠人脉，还是靠人脉转接。就是你要是有朋友圈，你认识好多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哪怕是一些弱链接人脉。所以弱链接人脉就是比如说我一年能见个，也就一年平均见个三四面的这样的人， 嗯， 啊，这叫弱链接人脉。然后大家互相有个交互，一块吃个饭，有一些共同兴趣，然后这样的人转接是有机会的。啊，光靠投简历这种方式没有机会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老板不能跟是吗？ 对，这个老板是不能跟的。 嗯， 这个我有几条标准，就是只要符合这几条标准的这样的老板就不能跟了。 嗯，什么标准？ 就一条标准，就是老板不太讲信用。 嗯， 啊，不太讲信用，这个这样的老板是没法跟的，就是你不知道他后边怎么弄。然后呢，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他对你的人格进行了长期的侮辱。这会让你心灵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打击， 嗯， 然后第三条就是他剥夺了你追求的价值，你就要钱，结果他就诚心不给你钱，对吧？就简单说就是这意思， 嗯 嗯，这样的老板也不能跟。然后第四个就是无能的老板不能跟， 嗯 嗯， 他这老板占几条？ 他老板至少把他想要的价值给剥夺了嘛， 嗯， 然后估计也是不太守信用的， 嗯嗯，好，那么这样的老板。不能跟，可是呢，在投简历的过程当中呢，又没有出现欣赏他的公司。 对， 这个时候你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就是他别投 人脉， 对，别投简历，对对对，去混些人脉，还是像苍蝇一样到处碰一碰，然后结交一些其他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朋友，嗯，或者哪怕是人脉吧，大家互相做一些服务啊，做一些事儿。然后如果你认识的人多了一些呢？这个时候你再准备好简历做一些求助，可能会有一些工作机会。 嗯 嗯， 一定要换公司吗？如果内部调动不行吗？ 也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 嗯 嗯，如果有可能的话是可以的，或者换行，不换行业，换公司也可以。 嗯 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公司能去换。 嗯 嗯， 其实他这个问题倒还比较简单。 对， 就不像前面那个有很多的纠结啊。只要你在这个市场上找到机会，我觉得你还是要工作的，你没有说要放弃哪个不放弃哪个。 对，但是他其实还是问题，就是他已经快四十了嘛，这个年龄是确实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嗯， 好，那这就说自己原来没有积累太多的职业竞争力。 对， 是吧？为什么你不是老板，人家是老板？ 对，嗯， 这问题可能说出来有点刺激人哈。 嗯， 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家大学毕业之后，刚刚进入工作之后，慢慢就会拉开差距。为什么是你被别人拉开了，不是你把别人拉开了呢？ 嗯 嗯，这里面可能很复杂，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们值得要复盘一下自己，在哪些关键的节点上我们没有做好，或者说我们丧失了发展向上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我们丧失了很多挣钱的机会。 对， 嗯 嗯， 他这种情况因为说的比较简单嘛，所以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深挖啊。 嗯 嗯嗯，那如果说他的人脉也帮不了他，打比方啊， 嗯， 他身边的人跟他都差不多， 嗯， 另外呢就是网上投简历也石沉大海，或者是还不如他现在好， 嗯， 那该怎么办呢？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他的身边的人差不多，他肯定没什么人脉。 行，就没什么人脉，就以你这为例， 你就扩展人脉呗，那就 扩 展 人脉， 对，就扩展人脉呗，然后看看能给、嗯、能就到处碰呗，然后看看有什么兴趣爱好，参加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聚会、社团、社群，然后提供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服务，然后这样人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还可以靠谱的人。 嗯， 有的时候一个人靠自己的一些认真，靠自己一些真诚就能够打动一些人脉，然后这个时候再说能不能一块挣点钱做个项目什么的。 嗯嗯，好，现在开始卧薪尝胆啊。 嗯， 老板不待见你，你也把活干好。 嗯， 尽量的干出自己的口碑来，是吧、 嗯、 提升自己和别人交往过程当中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 啊，为自己积累人脉也好啊，积累能力也好，这就是为了日后有一天你能逃离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卧薪尝胆，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线，不管是一年、一年半还是两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什么都值。 嗯， 谢谢华星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再见。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Isn't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